再一次欢迎平安堂的弟兄姐妹或者其他的朋友主内的肢体，我们一同的在网上来到是敬拜。有一个词汇是我们以前比较少来到广泛的使用，又或者是少听得到的，但这两个多月来我们经常在报章、在电视、在手机，又或者在谈话之中都会听到的，是哪一个词汇呢？录影崇拜就是有这个的毛病，不能够跟会众有那个 interaction， 往往就是自问自答。这个词汇就是社交距离 social distancing。我自己就不是很喜欢这个名词社交距离，因为这个名词就是说呢，减少人与人之间近距离的接触，加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两个多月我都没有跟任何人来到去握手，更加不会被人有一个的黑，除了是家人之外。不单止是这样，在这两个月所经历的一切是现代人从未试过的，就是说不用翻工，又或者是留在家里到是工作 home office， 学生又不用翻学，搭巴士又免费的，繁忙时间翻工放工，你会发觉呢在主要公路上面好惊讶，为什么没什么车行驶的呢？你去超级市场来到是买货品的时候，有一些的譬如 toilet paper， 有一些的消毒液呢是被抢购一空，所有的餐馆食肆都关了门。现代人真是没有想过会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来到去生活。但无论如何，都让我们学习保罗他自己的教导，这个也是他所亲身的经验，就是说我无论在什么的境况之中都可以知足，这个是我已经学会了的了。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不容易学习在任何环境当中都可以知足，不容易，因为打断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打断了我们的社交生活娱乐，更加也都摧毁了我们辛苦建立的经济体系，希望这一方面只不过是暂时性。就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是不单止是今一次，还有接下来几次的讲道的信息，我们透过约伯记这卷旧约的圣经，我们尝试来到去确立我们在任何境况之中对神的信靠。约伯记这卷的圣经是不受时间所限制的一卷经卷来的，因为里面讲到苦难，而苦难这个的问题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是不少人都有切身感受，并且是尝试理解探讨，但很可惜又往往无从解释这个的难题。正确来讲，约伯记不单只是讲苦难，那是讲到极度的苦难，一个极度的苦难。首先约伯记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有几方面跟我们今日的疫情都相似的。第一，约伯他感染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病，在经文的二章七至八节里面讲到，约伯从脚掌 到头顶都长满毒疮。从圣经当中我们知道是撒旦特登是炮制给约伯的这个的病，令到约伯感染了一种在当时来讲是一种的皮肤病。这种的皮肤病令到约伯身体非常的痕痒，但是又没得医。在这个又痕又痛那个情况之下，他就用一块那些的瓦片来到刮自己的身体，希望可以减轻那种的痕痒不舒服。这种的皮肤病是当时被认为是不洁，是不洁净的，所以因此呢是被社会所唾弃的，要被隔离 quarantine、就好像旧约的麻风病人一样、要被隔离，不可以是跟其他人一起都是生活、他三个的好朋友老友记其实都是隔很远的地方跟他见面，跟他在当中来到是倾偈。今天的新冠状病毒或者这个新冠状肺炎都是一样，到现时为止都不知什么的原因产生这种的病毒，亦不是完全掌握到那个来源地是在哪一个地方。虽然现在医学昌明，但仍然没有药物可以直接的来到医治，科学家和那些的医学人员日以继夜现在去研究，希望可以早日就发掘到医治这个的病毒的疫苗。其实谁可以发明最早发明这个疫苗呢，就不单止可以成为世界英雄，更加呢想不发达都挺难。到现时为止是被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怀疑感染的人，他们都要是被强迫或者是自愿的隔离，免得那个病菌是传染给其他人。第二方面跟约伯记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跟今天相似的，就是说呢约伯在经济上突然之间蒙受巨大的损失。在这个的经文的记载，当时的约伯是几富有呢？如果我们看回一章第三节，我们就知道了。经文里面说他的家产有7000只羊，有3000个骆驼，有500对牛，有500对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个人在东方人之中就为自大，这个人在东方人中为自大。英文呢就是讲到说 That man was the greatest of all the men of the East， 即是说呢他是在东方的人之中是最富有又或者是最有影响力的人，就是这样的意思。即是说当时的约伯其实就是等于今日世界的首富，例如亚马逊的那个的是贝索斯，又或者微软的盖茨，又或者是巴群的是北非特。但约伯在经文里面他的财产一瞬之间就全部没了，在一章13至17节是很清楚的来到是记载下来，就好像今天在这个的肺炎病当中，若果你早前如果你早一排你不觉意就成副身家你就买了那些石油的合约的时候呢，不单止全副身家你一夜之间没了，更加就变成负资产，即是说呢你到头要欠债添。又或者你买了一些航空股零售股或者是那些酒店业的股票， 你一定呢就是损失惨重。第三方面就是说，除了感染了是一种没得医的皮肤病，同埋是遭受巨大的损失之外，第三方面跟我们今天相似的就是说呢，约伯有四个朋友。首先就是三个的出现，然后之后呢就另外一个就再加入。他们一共五个人在当中来到是对话。以人数来讲就啱啱或者是刚好符合到我们 BC 省几日前那个的是放宽了的限聚令。就是小型聚会的人数最多可以有六个人。不过如果事情发生在香港的时候呢，约伯如果是跟他几个朋友在那里来到是倾偈聚会就违法的了。因为香港的限聚令呢最多是四个人而已。不过不紧要啦，我想 是最多罚一二千蚊啫，咁约伯同几个朋友都比得起嘅。最后一点相似嘅就係第四点呢，就係话约伯记同现今相似嘅就係话约伯嘅病唔係短时间，而係一段係颇长嘅时间。喺七章嘅二至五节嘅里面透露咗其实是有几个月的时间。在第三节里面讲到，在中文就是说，我已经历过困苦的日月。英文就是说呢，是 months of futility。months of futility， 就是说呢有几个月的时间。不是说约伯吃了药之后就可以痊愈，或者是隔离了一段日子之后因着体内的那种的是抗体免疫力就自动痊愈。不是。今日这个疫情虽然在 BC 省是已经慢慢的退却，但我们不知道这个病毒会不会是已经隐藏了在人的体内，以致在秋季的时候，在冬天的时候又再重现。因着刚刚所讲的这四方面的相似，令我们对约伯记这卷书就是更加的有那种的兴趣，希望在当中来到是得到安慰激励，可以给力量我们去面对这个新冠状肺炎病毒。我们怎样来到是看逆境，或者是怎样来到是看苦难，怎样来到是看对我们人生有截然不同那个的反应来到去面对。一个美国的作家叫做是 Dale Carnegie， 这个 Dale Carnegie 他说呢，是两个囚犯在监仓里面来到望向这个的窗外，一个就见到泥浆，一个就见到星星。即是说两个囚犯，一个就见到绝望，另一个往上看底，往上面看的时候就见到希望。盼望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是看到星星那一个，我们看到星星当我们向上望的时候。今天的讲题是约伯记系列的第一讲，逆境中的盼望。剩下来可能这20分钟多的时间，余下的时间我会用一个了陷式的一个形式来到去看约伯的生平。在当中我们抽出那个中心思想，并且是尝试应用在我们那个生活上面。在来紧几次我们的讲道的时候，再详细来到去思考约伯所经历的一切。首先约伯记里面的人物约伯这个人，我们看完之后哇，这个人这么惨，根本就是超乎了人那种的极限。 他那种的苦难是超乎人的极限。因此其实有一些人都是怀疑，是不是真有其人的呢？是不是真有其事的呢？当然我们都知道约伯记是真有其人，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不是虚构，而不是一个的比喻或者是隐喻。因为在圣经以西结书十四章二十节里面提到，以西结曾经讲到约伯、罗亚和但以利这三个伟大的人物。另外在新约圣经雅各书五章十一节里面亦都提及约伯那种的忍耐。所以除非你是连以西结书和这个的雅各书你都不相信它是圣经的正典，否则的话约伯这个人绝对不是捏造出来的人物。约伯记是圣经之中其中一卷最早完成的经卷。有些什么根据呢？很多的学者都相信约伯记可能是创世纪之后它是和那个的族长时间 Patriarch 那个的时间差不多，即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个的时间。因为在约伯记里面从来没有提过关于摩西律法，亦都没有谈及这个的以色列人是出埃及之前和之后的神迹，包括过红海或者之前的十灾，又或者是在旷野四十年等等的事迹，没有记载过，亦都没有提及过任何的先知，更加没有提及过犹太人的历史。凡此种种其实都被我们看到，因为他没有提过的时候，在约伯记缺欠这些的时候，而这些在其他的旧约经卷里面都经常提及，所以应该很有可能就是和那个族长时期呢，那个时间差不多。而约伯的寿命也都是非常的长，约伯是很长命的。在约伯记最后一章提到在这些所有的事情之后，约伯又多活了140年，即是说起码可能都有大约180岁他才过身。他的岁月或者是在世的年日是和其他的族长例如亚伯拉罕都是类似的。这些都是一些小小的背景。我们未看刚才所读的这段的经文，一章十三至二十三节讲到约伯那个的遭逢巨变之前，我们先看看神是怎样评价约伯这个人。约伯真是不少东西的不简单的。我不是说讲他有多少财富，我不是说讲他的名声是怎样的响当当，不是这些。拉巴你看回圣经的时候，神说神以约伯为荣他 bragging power of 约伯。一章八节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若果神话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某某弟兄某某姊妹，全个温哥华没有一个人好像你那么正直，好像你那么好人，好像你那么敬畏神，一些坏事恶事都不会做。若果 你同我都俾神咁样称赞嘅时候，啊，我相信咧，我哋真系死而无憾啦。啊，呢度所讲神称赞约伯嘅完全，当然系比较式嗰个嘅完全，唔系绝对嘅完全。呢一度神系按地上或者地上边嘅人嚟到做呢一个嘅比较，啊，约伯比起其他人，佢系完全嘅，就系佢具备咗各方面嘅德行，包括系谦卑、忍耐、敬虔、慈爱等等。当神咁样称赞约伯嘅时候，撒旦点样回答呢？撒旦佢对神话：约伯对你咁好，梗系有原因啦，你俾咁多好嘢佢，就好似今日有啲人话咧，你硬系信耶稣啦，啊，你出世就含着呢一个银匙羹，啊，自细就要乜有乜，啊，你做工有本事，啊，你娶个老婆又靓，啊，啲仔女又乖又听话。样样都咁好，梗系信耶稣啦！你俾呢啲好处我，我都信耶稣啊！啊，撒旦就用咁样类似嘅讲法嚟喺神嘅面前嚟到控告呢一个嘅系约伯。撒旦喺经文其实就系话，你咁中意嗰一个约伯啊！佢咁诚心敬畏你、侍奉你，纯粹系因为你俾无数嘅利益、财富同埋尊荣佢啫嘛。你若果俾我系从佢手上将呢啲一切攞去嘅时候，佢即刻当面唔认你、否定你。跟住经文记载，神就容许呢一个嘅撒旦俾试炼嚟到临到约伯，这个其实亦都反映到神对约伯嘅信任，因为约伯嘅信仰唔系撒旦所形容，只系建基于福气上面。嗱，我哋要知道撒旦喺呢件事上，虽然佢挑战神，神容许或者系允许。佢去嚟去试炼约伯，令约伯受苦。但系更重要嘅就系我睇到就系话咧，系撒旦攻击约伯嗰个嘅范围系受到神所限制嘅，啊，唔可以超出一个嘅范围。呢一个系我哋要知道嘅。嗱，然之后经文就记载到一章十三至十九节呢一幕嘅场景，啊，呢一度约伯所受嘅攻击系连续不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简直系连去思想、去唞下气嘅机会都冇。所发生嘅灾祸全部都系非常严重，并且系无可挽救嘅呢啲嘅灾祸。啊，你留意一下。撒旦每一次攻击约伯的财产或者儿女之后，都是留下一个的仆人去通风报信告诉约伯知。那种接二连三很紧迫告诉约伯知这种的祸患，令到约伯那个的精神是更加受到是双倍的刺激。所发生的事一下我们看就知道，就好似我哋广东话嘅俗语就系点啊？惨过梁天来啊！六月都会飞霜，惨过梁天来，六月都会飞霜。嗱，首先约伯十个儿女全部都被击杀，所有嘅牲畜，包括佢嘅骆驼、牛、羊、驴，全部都被劫走或者系被杀。所有儿女的房屋 物业都全部毁坏晒，够惨未？未够惨。跟住约伯亦都失去咗佢嘅健康，由脚掌到头顶都生咗呢一啲嘅毒疮，够惨啦啩？自己最亲密嘅伴侣啊，即系自己嘅妻子，竟然话。他说你还信这个神，你还信这样的神，你不如去死了去吧，你死了去呢就比活着或者留在这个世界更好。哇，真是自己的老婆说这样的话，真是万箭穿心，精神情绪都大大被创伤。还有没有惨一点？有。还有更加惨，就是说呢，屋企来了几个那些的哲学家的朋友啊，尝试从各方面来到是推测推论，来到去辩论，希望人都找出就是为什么今日 你受到这个的苦难那个结果。这几个朋友呢可能就是说啦，是这样是这样啊，又或者是咁啊，呢样嗰样呢样啊，约伯你一定咧系犯咗罪，嗱你快啲去认罪啦，或者系约伯啊，你唔好轻看神嘅管教啊，惩罚你系对你有福啊。啊，圣经咧用咗好长嘅篇幅，好多章嚟到系记述呢五个人嘅对话。在这个的第十二章，约伯做了一件我们不容易做的事。虽然这几个的朋友来到控诉他，误会他，但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这件事值得我们去学习和跟从的，就在四十二章第十节的里面讲到，他为了这一班的朋友来到祷告。约伯虽然被他的朋友控诉误会，屈他承认自己犯了罪，但约伯心胸阔大，为他们祈祷，求神来到是宽恕。在这个的新病毒疫情之下，我们最近都留意到一小部分主流社会的人将那个矛头是直接指向亚裔人士。近日经常都是发生了不同在不同的社区对亚裔人士那种种族仇恨和歧视。我们不愿意见到本来是一个和谐友爱一个的社区突然间是充斥了这些种族偏见、仇华那种的情绪不断的升温，我们不愿意见到。我们除了向有关的部门来到表达关注之外，其实也都可以学习约伯为到指控他们那班的朋友祷告，就是说我们可以以爱心来到去求神，来到首先的宽恕这一部分种族主义的人。我们求神宽恕他们对我们那个的敌意，挑剔我们这一班人。我们求圣灵在他们的心中来到是动工，让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的错误，可以纠正过来。我们千祈就不要用是互相来到是仇视，是互相对立那个态度。正如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他讲过，他说 Darkness cannot drive out darkness, only light can do that. Hate cannot drive out hate, only love can do that. 就是说呢，黑暗不能够驱走黑暗，只有光明才能够驱走黑暗，仇恨不能够驱走仇恨，只有爱 能够做得到。在约伯记当中有一样事情我们更加要去学习，或者是不是学习，有一样事情我们要去处理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义人，一个好人，一个那么爱主那么敬畏神的人要受那么大的苦难。今天当然我们未必有时间去来到详细处理这个问题，但我们要明白约伯的受苦，他在当日受苦，今天我们这一班叫做是因信称义的人亦都有机会受苦，当物质健康家人突然失去的时候，我们怎样仍然不会放弃信仰，怎样来到坚决的找紧神，我们不向撒旦的权势低头，怎样得着当中的能量呢？首先苦难是迫使到约伯去寻找苦难的原因，在三章十一至十二节的里面，这里约伯是连续提出四个为何这个的问号，为什么虽然是这样，神一直没有给他答案，因为神一路的都没有现身，直至是去到三十八章神从旋风中出现跟约伯说话，神在三十八章从旋风之中出现与约伯说话，但神似乎跟约伯所说的是答非所问。神带约伯去动物园，去游太空馆，藉着这个的大自然使到约伯明白到人的限制。你看回经文的时候，初初约伯的内心仍然是不服气的，后来神带约伯去看两只的动物，一只就是陆上的怪兽河马，另一只就是水中的怪兽鳄鱼。神透过这两只怪兽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这两只怪兽外表很肉酸很丑陋，是对人类似乎一点贡献都没有，但神尚且是顾念他们。讲完之后，神其实根本完全是没有解答到约伯心中的问题，但在这一刻，在经文里面，在这一刻约伯突然间醒悟过来，醒悟些什么呢？突然间醒悟，就是约伯最终他明白到，最终明白就是说要将个信心就是放回在耶和华神上面，将信心放回在耶和华神上面，不再起疑惑。约伯虽然不明白，但没问题，就好像这个 Max Lucado 是这个美国的一个的是作家，他说呢，虽然不知道神是怎样作工，但神自己知道，虽然我们不知道神是怎样来到作工，但神自己知道。究竟约伯为什么有这种突然转变的信心呢？我们一起来到看约伯记最后一章四十二章第一至六节。约伯记四十二章一至六节，这里怎么说呢？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六节的经文，在这六节的经文里面，其实告诉我们，约伯他经过之前41章的经文，所有的争论辩证，各方的论点疑问挣扎，经过这些一切之后，约伯最终完全信服，因为他领悟到两方面的真理。两方面的真理就是在这个的刚才所读的42章第二节的里面，第一就是神是无所不能，第二就是神是掌管一切。第一，神是无所不能；第二，神是掌管一切。在第二节的里面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如果你记得，我在主日学上一年都教这个的预定论的时候，提到神是无所不能的。Omnipotent， Omni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all， everything。 Potent 这个字就是 powerful， 即是说 omnipotent 就是说 God is all powerful， 神是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在第二节的下半节就是说，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即是说没有任何的事情对神来讲是有界限的。这里其实都是讲着神的主权，神的 sovereignty。 当约伯领悟这个真理之后，在这一刻他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之前因为不明白神，以致妄自的批评，以致质疑神的主权，质疑神的公义。在和神的对话当中，现在他亲自来到体验到神的同在。神并没有在他受苦那个的时间撇弃了他。约伯不是因为听到神的解释，约伯不是满意神给他的答案而去到顺服，不是这一方面。那是说约伯突然之间他的视野完全的来到扩阔了，超过了前面所有的限制。约伯明白并且知道神的主权和神的全能。约伯明白神的主权和神的全能。在完结的时候，希望这两方面的真理能够留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一，就是要认识神的全能。第二，就是说要知道神有绝对的主权。神可以有能力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他当然有能力指引你的一生，包括你的健康。今天面对疫情，虽然我们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为什么这个病毒会临到会存在， 但愿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有心里面的平安，因为我知道刚才所讲的两方面的真理。我们一起来到祈祷。天父，今日盼望我们都看到你的作为，为到当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有能力，我们有坚忍去到面对，去胜过。虽然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不明白，我们得不到答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的事情，这些的苦难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包括现今这个的疫情。但我们认识到你有绝对的主权，你更加满有智慧，满有能力，以致我们在任何境况当中，我们都可以信靠顺服，心里面就自然有平静安稳。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以下我们一起来到去唱一首的回应诗歌，信靠顺服。